再来关注清明节的消息，清明假期期间，公交集团将会日均配车达到1.6万部，日均发车14.2万次。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，13条清明的扫墓专线和6条节假日的旅游专线也将会配齐运力。如果遇到交通拥堵，公交部门也将会采取灵活的调度方式，充分利用区间车、大站快车，加速车辆周转，确保各线路的运营秩序。从北京市农委获悉，北京市正在推进的农村煤改电过程当中，禁止推广使用直热式电取暖设备，年内将会替换更新所有试点安装的直热式电暖器，推广使用能效比较高的空气人热泵、地人热泵和高效能低排放的燃气取暖设备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FM 969，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马云说，在员工进入公司的前3年，别跟我谈战略，谁谈开除谁。相信听了这样一番话，很多人不免觉得吃惊，难道提意见的员工就不该重用吗？每个公司肯定都想跟老板提出企业的战略性建议，那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，老板是要海纳百川，广开言路，肯定会喜欢或者是重视这样的员工，可事实却并非如此。今天969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当你在构思公司前景和发展的时候，有没有试想过你的老板是怎么想的呢？如果员工战略提得好，或许会获得老板的另眼相看，即使提得不好，也是在为公司着想，出发点毕竟是好的，不会给老板留下什么坏印象。但是在今天，这样的想法可能不太对。中国最著名和最优秀的两位企业家马云和任正非的做法都是开除。马云说，刚进入公司前3年的员工千万别谈战略，先把战术做好再考虑战略问题。马云以前可能会更狠，谁跟他谈战略他就开除谁，而任正非也是如此。华为的一个新员工刚到华为的时候，就公司的经营战略问题写了一封万言书给任正非。任正非的批复是，此人如果有神经病，建议送医院治疗，如果没病，建议辞退。如果一般老板这么做的话，多半会被评价为听不进去建议，不重用人才，可能还会有人撂下几句狠话，这样的公司早晚都要关门。即使马云和任正非是中国现在最优秀的企业家，这样做也是受到了不少的非议和批评，认为他们的做法有些极端。但是在他们的带领下，阿里巴巴和华为的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大公司，那为什么他们还会这样的对待谈战略的员工呢？针对这样一个问题，马云是这样说的，因为战略是要把使命感、价值观、愿景、组织、人和文化都合起来考虑的问题。创始人几乎一天24个小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，而企业的战略轻易是不会变的。比如说阿里巴巴，战略的使命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，一旦这个变了，整个阿里巴巴的根基就变了。那么什么是能变的呢？能变的叫做战术，战术上加一点东西，改动一点，就可以让战略更好的实现。所以说，年轻的员工应该先把战术做好，再考虑战略的问题。任正非的观点同样很类似，他觉得员工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本职的工作，不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构思宏伟蓝图、做天下大事上。作为一名新的员工，对企业没有任何的理解，怎么可能会提出合乎实际的建议呢？这就像一位船长正在驾驶一艘巨轮，而新上船的船员对于巨轮自身的情况不了解，对海面的漩涡和礁石也不清楚，就开始对船长的做法大提建议，应该这么开，不要这么开，船长当然不可能会听取新船员的建议。而作为企业的创始人和老板，要坚定地把持好企业的战略方向和目标，不要受到太多的杂音和干扰，要有一定的断绝力，同样要敢做决定，敢承担风险。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公众账号经典969和969老板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慢慢往相反方向变淡变少，上路了，乘这班车远走了，团职工作懒得照料，逃去遥遥，望向望向十里外湖水，感到困便去睡，仿佛走进太海，觉饿了，踏足餐卡里，和唱片歌得色的古堡茶嘴，还好有你在，让我喘息又闲下来，就算身处洪流中，安然难忘我。

息间变化，现在应许的明日亦抹去吧，活在这盛世就似呼吸般习惯，被骗成受虚幻成内罪，笨也学会欣赏蒙着眼看说话，热烈反埋白万个谎话，千万脑代变麻木空白，全部眼目已被已经感应不到，错与假所讲的，请你再相信吧。 漆黑无声的海。 需要多一点勇气，毕竟真心难以忘记，我和寂寞越来越熟悉，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，多久才能填满这氧气，别甜蜜，我慢慢呼吸，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越过温柔我会记得你，走出了这一场 人生就是一列列车，旅途上会有很多站，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你走完一段路。可能20年前，我们还不知道80后、90后是什么定义，那个时候的广播体操还不知道是第几套，那个时候扎着一双马尾的你，也还不知道男生引人注意的伎俩就是拼命的惹你生气。那个时候的我们都痴迷于溜溜球，还有往墙上一贴就粘在上面的绿色手掌。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谈及过去的日子难免有一点忍俊不禁。承认过去美好，但一个记忆就像一座城市，我们习惯了看别人的故事掉自己的眼泪，可当我们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故事的主人。虽然时光已去，年华已老，也希望你能够缅怀过去的同时，对未来有新的展望。祝你每一天都顺利开心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

所有承诺随风燃烧，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，你可知道？去骄傲，所有承诺随风燃烧，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，你可知道？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，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，天真全都可以倒掉，还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？ 不知不觉新的月份又已经开启了，今天已经来到了4月1号，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叫做愚人节。记得之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，经常有同学会骗你说，哎，某某同学班主任在办公室等你哦。不过现在一想到当时愚人节被蒙的场景，觉得还是蛮可爱的。还有一些网友呢在微博上发布说，4月1日愚人节，如果你收到了表白的话，或许是真的哟。那么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，如果在听节目的你也收到了表白，一定要认真的对待。虽然是工作日，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到来的清明节假期，也还是很开心的。那么行车路上的你记得注意安全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周周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，一首来自周杰伦的《告白气球》送给你。

一路同行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。一个人是否到了中年，其实年龄从来都不是关爱，心态和气质才是。遗憾的是，现在的80后90后们虽然没有到中年，却已经早早感受到了中年阶段才有的那份焦虑、重压和不甘。心态上的中龄化，气质上的老态化，让他们少了应该有的朝气。甚至前段时间联合国对于青年的定义界定为15到24岁之间，而92年出生的人反而面临了中年危机。当你在社会上打拼，当你面临压力的时候，是否曾经感到过焦虑呢？而作为年轻人，也希望你能够摆正心态，重新扬帆起航，因为现在过去的每一天都是你生命里最年轻的一天。 爱走了，心自然明了，他来时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无根的野草，当梦醒了，天晴了，如何再飘摇？爱多一秒，恨不回首，承诺是煎熬，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